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来一块儿说个话题啊，喜欢的人这一件好事儿，有喜欢的人了对吧？ 对。 然后呢但是呢就发现自己不会聊天了这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就好像那个关心则乱的感觉。 哎， 就是越在乎一个人你可能就越不能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心里想的太多了， 对，顾忌的比较多。 哎，我说这句话到底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他会不会不喜欢我了？ 我说这句话会不会他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呢？他会不会误解我呢？啊，说这句话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太主动了？ 嗯， 说这句话如果他不听不明白到底怎么办呢？哎，越想越多，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不会聊天。 嗯 嗯，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 哎， 如果遇到了喜欢的人不会聊天是什么样的体验。 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么早上的8:0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哎， 今天呢是4月7号了。那么白天呢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那么今天呢出门也可以看到是很阴沉的天气。 嗯。 预计呢从明后天这个周末应该还是温度呢保持不变啊，但是空气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嗯嗯，对，周末天气好就行，上班天气怎么样也无所谓啊。可以这么安慰大家吗？就是 可以 周五吧，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心情啊还都是比较不错的。 嗯， 马上就要放假了吗？ 对 吧？然后呢， 而且本周只有3个工作日、啊， 你看看。 嗯， 怎么感觉这3天都这么难熬了呢？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给自己换一种方式思考就会开心起来哈。 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些人呢就是一换这个方法思考可能就想歪了，比如说二维码骗局啊，这个扫下二维码钱就没了。近几年呢随着手机支付的日渐的普及，扫二维码支付带来新的资金安全风险。 嗯，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赵某呢是一名微商，通过朋友圈呢这个销售化妆品。2016年的4月24号的上午11时呢，一名微信昵称为美美的人加了他微信，说想买一支眼霜。付款的时候呢，美美也是让赵某进入这个微信钱包啊首页，将付款的二维码这个发给他。他扫码进行付款，赵某某呢也是按照这个对方说的二维码发了过去，但是对方说呢，哎，这二维码超时了，让再发。于是呢，赵某又重新发送，哎，这前后呢一共是发了3次。之后呢，短信提醒赵某呢，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已经分3次消费，共计1500元。 是类似的案例呢还有，比如说呢，也是在去年。那么北京市民张女士发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贴了一个扫二维码交罚款这样的违章罚单，那么张女士呢肯定是马上就用手机扫描了二维码，然后就出现了向某交通支队转账200元的界面。由于呢账户里边的资金不足，张女士转账没有成功。在朋友的提醒之下，他也开始怀疑是不是遇到了诈骗。那警方呢通过大量的走访和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过这个检查，这个犯罪嫌疑人也交代了，他呢是伪造了罚单，留下了自己的微信转账二维码，打印之后在街头张贴。随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也是被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了。 嗯， 而且这样的案例呢之前也报道过，还挺多见的。 哎，估计一开始看到这样的罚单时心里还觉得呢，哎呦，你看真挺人性化， 啊， 现在连罚单都可以扫二维码了。 是啊， 但幸好这个咱们这位张女士啊， 嗯 啊， 身边有朋友劝了劝。 不是，幸好这个微信里边没有那么多钱，200块钱您怎么都没有呢？ 哎，这个也值得我们借鉴。就平时出门的时候呢，这个 兜里就不装钱，谁骗我？谁骗我？ 兜里不装， 骗子在哪儿呢？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就是你想要支付的话，你都支付不了。 不过确实，最近我也在这个。有这方面的警惕了，开始， 嗯， 我就把这个微信和银行卡已经开始解绑了， 哎， 就不再让它挂一块了。 是， 钱越来越多，对不对？绑一块也不太安全。 哦哦， 都已经3位数了，你多危险啊！ 是啊是，要不然又回到2位数了。 来看看揭秘啊，支付二维码是一种常用的二维码，分为2种。收款二维码和付款二维码，顾名思义呢，也就是说，收款二维码呢，就是说收款方向这个付款方出示的，付款方的这个扫码支付钱款， 嗯， 而付款二维码呢，则是付款方向收款方出示，收款方呢扫码收款。 虽然说两者呢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呢如果将这两种二维码呢混淆，很容易就遭受到财产的损失。案例当中呢赵某就是如此。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账户的安全哈，一些这第三方支付公司呢，已对这个支付二维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当对这个付款二维码进行图片保存截屏操作的时候呢，付款二维码会立即消失，必须重新生成。这样呢，就避免了犯罪分子呢远程骗取事主付款二维码，盗刷事主这个资金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呢，截屏会使付款二维码失效，如果说使用另外一台手机拍照的话，二维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除了混淆收付款二维码的实施诈骗，偷梁换柱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模式。犯罪分子呢将一些正规的二维码偷偷更换成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事主呢在付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资金转到了犯罪分子的账户上。那么有的犯罪分子甚至将木马病毒链接制作成了二维码，当事主扫码的时候，犯罪分子就会直接盗刷事主手机银行资金。那么最近呢，有一些这个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也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目标。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先听听这警方的支招哈， 是 了解收付款二维码的功能，不要随意就将自己的付款二维码给别人。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陌生的二维码不要随便的去扫，对于一些常见的二维码也要保持警惕，下载安装手机 APP 必须是通过官方的渠道，在进行扫码支付或者是进入链接关注这公众号的时候，务必确认二维码安全有效。一旦发现二维码呢存在像什么覆盖呀、损毁啊、其他等等明显异常的情况，务必啊及时的核实，防止有犯罪分子偷梁换柱更换二维码。那在通过这个网络社交软件非面对面转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识别图片二维码的方式进行转账汇款。还有就是手机里安装一些像安全软件这样的APP， 以增加手机的安全系数。 没错。虽然现在这个手机支付越来越方便 我们 生活，但是呢我们这个头脑当中那根弦还是不能就松懈了。 我一般都是 保持警惕， 把这个问题风险 降到最低， 嫁接到咱们这个店主身上。 哦， 每次我都是，对吗？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先说是不是，卡一副 啊， 得先问清楚。 你说你付个账这么理直气壮的 对，那咱们是买主啊， 哦， 咱们是上帝啊，咱们是顾客呀， 你也别把人店主吓着呀 主要是其实就真的应该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他确认一下，您看这是不是您这个您店的名字。因为之前也出现过，比如说现在好多小店门口都贴一那二维码的标志，付款标志，咔你这么一扫完之后，有可能这老板没注意的时候让不法分子咔换成比自己的钱，那就付过去了，对吧？那就是被骗了， 所以双方都确认一下，确保安全。 哎，这样呢不会让你再付一次，最起码啊， 还是心疼自己那点钱。 哎，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美国的六名消防员几乎同时当爹，一起了晒了这个喜感合照，就是六名消防员穿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服装，然后呢，每个人这个胸前都抱着自己家的宝贝儿，一张合影。 哎， 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爱荷华州。消防局的六名消防志愿者在最近的七个月里边相继都当上了父亲，那么他们晒出了怀抱的宝宝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合影。他们也说了，说虽然我们并没有事先约定，但是我们都觉得这小家伙们还是挺有默契的，都这个陆续降生在我们不同的家庭里边，时间上高度吻合。 你看这个整个这消防局的，这是二四六名消防战士哈。确实这小宝宝这年纪看起来真的差不多， 不知道以为是这个六胞胎，然后被他们分别抱着呢。 对，而且这远处看还真差不多， 是 挺好啊。咱们再来看看那个14岁少女啊，一说到这个年纪的少女，这正是年轻貌美，对吧？这个时候，但是呢每天人家玩个5-6小时的这个手机啊，颈椎老化如50岁，你看14岁和50岁这相差多少了？ 是啊， 前段时间呢，14岁的少女啊，这个小婷婷啊，出现了头晕呀、脖子酸痛的症状，医院呢检查的时候也是显示她的颈椎出现了曲度变直，老化程度呢相当于50多岁。父亲也说了，说小婷呢除了上课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玩手机，所以说医生也再次的提示各位，长时间低头玩手机，颈椎易老化，严重或可致瘫痪。 听听这样严重的后果。 哎， 也希望这个事情还能够有，就是说 这不是不可逆的。 嗯， 比如说姑娘呢，经过一番调整之后，还是能够回到她年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的状态。 你还记得？ 要不然的话，太受罪了。 对，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去这个捏颈椎什么的，这个、是吧？后来那个当时的一个大夫就说嗨，不用太往心里去。 三十岁的颈椎，六十岁的颈椎。 没有，他倒没这么说，就是反正是有一点点不正常。 嗯， 但是他说呢，说嗨。哎，这年头啊，你要没有点什么颈椎啊、腰椎的问题，都不出去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啊，就不是现代人是吗？ 对，你所以说你通过人家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你能够体会到啊，现在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了。 对，而且非常普遍， 很普遍。 嗯 啊，所以提示大家就是像坐姿啊，对吧？包括玩手机的时间一定要控制。 没错，这个苦口婆心的相劝之后，发现无独有偶。这名男子呢，也是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超过12个小时，结果呢发生了肺栓塞，差点就造成猝死。那么这位男子呢，他本身是做这个设计的，上班之后呢要这个埋头工作，下班之后还要玩网络游戏。 嗯， 这32岁的王先生每天要坐在电脑前边长达12个小时以上。半个月之前，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腿肿了，而且呢时不时的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他当时可能也没太在意吧，然后检查之后发现是肺栓塞，经过治疗有所缓解。出院之后，王先生继续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结果病情呢是进一步的恶化，需要立即治疗，就是已经到了、可能就是生死一线间了。 就必须要把游戏打完。 啊啊！ 这不是又开始坐在电脑之前打游戏了？ 这是用生命在打游戏啊！ 哎呀，这个虽然说啊，长久的这个坐着不好，但是呢，其实如果说运动不适当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没错， 咱们来看看女子呢，夜跑3小时啊，这个尿液变成了酱油色。医生说了，因为过度的运动。26岁的小夏因为工作繁忙啊，只在周末进行1到3小时的夜跑。这个有一天的傍晚呢，小夏在这个公园啊绿道慢跑近3个小时。当晚呢，双腿沉重，靠双手支撑才能蹲下和站起。次日呢，就惊现出来，哎，这个酱油色的小便了。然后呢，医院诊断为呢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由过度运动引起。 哎， 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哎，一听，哎呦，你看看这常玩手机、长久坐，这对身体不好，我一下运动运动吧，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啊。 对，运动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您不能这个一蹴而就，是吧？嗯。 就像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一样、 哎、 您得讲求方法，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果遇到喜欢的人不会聊天，那这感觉就不太对了。 送上一首歌吧，这个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爱情专家怎么说。 哎， 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和铁竹堂的一首 Say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3000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但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Yeah. 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路跟车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遇到喜欢的人啊，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呢，这不会聊天就比较尴尬了。 是啊， 咱今天聊的就是这话题，遇到喜欢的人，但是发现自己不会聊天了，这感觉怎么样呢？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遇到喜欢的人不会聊天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爱笑的文斌他说了。说不出口的思念啊，变成退不掉的黑眼圈，这好像跟咱们说的没什么关系。 可能就是他处在一种相思的状态。 嗯，就甭说聊天了，人根本不给这机会。 嗯， 啊， 就是一直还没有机会开口。 哎，我跟你说，女士就真的不能这么强势。有时候这女士一强势之后，就对男的有点压力。然后， 哎，为什么就是女士就不能怎么样呢？ 为什么能怎么样呢？我们的大男子主义人就这样。不是，就是说在这个不这还不叫夫妻，就是男性和女性朋友之间啊，你往往会发现，就尤其第一次见面，如果这女的咔拍桌子瞪眼呢，这男士好像就一下就退缩了。但是反过来这男士很强势，哎，这顿饭我请了啊，这怎么怎么样，这女士还是能接受的啊。 嗯，那是说明女士的胸怀更宽广，更能够包容男士。 我没这个否认这件事儿，我认可啊。 是啊 啊， 我们来看看各位接着怎么说。神经仔说了，最心酸的就是聊天聊到一半，对方突然就不回你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等待，对方呢觉得可能是没有必要再回复了。 嗯， 他可能意识不到其实你很在乎他下一句跟你说什么。 对， 嗯 啊，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这个啊， 啊，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那就狠心一点的话，如果你觉得确实没有什么继续的可能了，那你就把他拉黑嘛。 呜、哦，就因为对方没回你就拉黑了。 这有点狠哈，我觉得太狠了，太极端了。 对，就再给他发，不停的发。 那你对对方的生活也造成困扰了呀。 这样别听我的啊。 是， 这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 就是你好像等着你怎么样，这事儿到底成不成啊？ 哎， 不理你了。打过电话之后，哎，那我不是这我已经默认了吗？ 哎，不， 啊、 我觉得是这样、 啊， 有些事情吧，就是说需要确认一个结果。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等不到他回复的话，你要不断的催他，或者直接一个电话过去。 嗯、 哎，如果说 有些事情就是有一单没一单在聊的话、 嗯、 就确实觉得不用再打扰人家了。 你在我这发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得了，对方有一搭无一搭不回了， 连对方直接把你拉黑了。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这个说北岛先生他说了，说记得舒淇呢在一部电影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 嗯、 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一个死刑。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顺利谈恋爱吗？啊，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绝不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嗯， 这其实应该是属于一个就是感情当中比较脆弱缺乏安全感，但是呢又还挺有那种 自尊心吗？ 对，自尊心比较强， 你要面子吗？但是有时候就会发现，哎，你说啊，就咱们现在分析这件事儿、 嗯、 坐一块儿了，发现哎呦这真喜欢对方，不会聊天了。那如果说按照你的这性格你怎么做？ 那也不能硬聊啊。 哎，我跟你想法一样， 嗯， 没必要硬聊。 是啊， 对吧？就换一种方式，对不对？已经紧张了那就别再往下说了，越说可能对方对你这个感觉越不好。 哎， 对吧？还不如不说话好像也不合适。、 就是、 要不然发微信聊吧。 两个人面对面，然后彼此用手机来交流。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反正确实有点尴尬。可能就是如果你和你喜欢的人然后面对面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没有一个好的话题、 嗯、 让你们可以很开心的然后聊起来的话、 嗯、 确实是一种很微妙但是又有点尴尬的一种相处的状态。 哎，你说这个俩人第一次见面是不是也得跟咱们这上节目似的提前找找资料准备准备写点大纲什么的呀？ 这看两个人是不是都是这样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其实不太介意的话其实还好，他可以打破沉默。 对，有一个人能聊的话，这碰巧了两人都喜欢对方都不会说话了，这就比较尴尬了哈。 哎，但是我看到这朋友叫刘妍希、 啊、 他说呢，哎，记得当时第一次在男朋友家， 嗯， 去男朋友家遇到了最尴尬的事情。 什么事儿？ 就把马桶给堵了。当时的气氛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但是你知道吗，经历了那件最尴尬的事情之后、 哎、 从此之后我们哎百无禁忌无话不说了。 对对对对，这肯定是两个极端嘛。 是， 第一个要么给人换马桶，换马桶之后没你什么事儿了 啊、 嗯、第二个就是这个没什么事儿嘛，对吧？还得看这男朋友对您是什么感觉，对吧？ 嗯， 有感觉之后就甭说堵马桶，把门堵上都没事儿，是不是？ 对。 但是呢，要是这个有感，不是这个，就刚才我说有感觉没感觉，反正有 感 觉， 有 感 觉 啊，没感觉的话，这堵什么都不行。 是，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喜欢了啊，遇到喜欢的人了，但是呢，突然发现自己不会聊天，什么感觉？ 嗯， 来看看沈漂亮，他说了，我上网查过啊。怎么跟喜欢的人聊天？没有结果 啊！嗨，他肯定是看看网上有没有支招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别人各种的这种套路，可能都不一定适用在你身上。 嗯，其实你说这是有套路吗？ 也有一些套路。 你 因为咱们刚才说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很多情况就会。就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的呀。 哎，我问你，就大部分人就是跟人聊天，在吗？干嘛呢？吃了吗？ 啊， 睡了吗？ 对啊，这应该 上班了吗？ 很多人都遭遇到过呀。 什么时候睡？ 嗯， 很尴尬的一件事， 是啊，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套路吧。但是你比如说，对方对你有意思的时候， 嗯， 干嘛呢？咔咔咔，给你回一大串。哎，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这怎么样？跟你解释，但是没什么的，一般那个没感觉，嘛呢？没干嘛。这肯定是这样回 复，对，回复的也会比较生硬。 哎、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发现哎突然不会聊天了，什么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 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喜欢上一个人不会聊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嗯， 赶紧把这种尴尬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吧，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春天到了啊，您开始抻筋了吗？总是在这个办公室啊埋头工作，一坐就是一天吗？回家之后老是追剧打游戏，宅在屋里不出门吗？啊，但你是知道吗，这个身体一直保持单一的姿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韧带僵啊、这个筋骨啊就会出现老化啊。咱们来看看这个教您啊这简易的学抻筋拉筋的方法。 哎，我们首先呢来对照一下，看看呢自己是不是也有缩筋症的一些症状了。 嗯， 首先来做一个自我检查。那么当您弯腰的时候会感觉到腰酸吗？ 哎呦，有点酸。嗯， 蹲下来的时候会觉得很顺利吗？ 哎呦，不是很顺利。 这上年纪了。 嗯， 行走的时候脚部脚跟的部位这个筋有放射性的牵引疼痛的感觉有没有？ 嗯， 还有就是跟别人一起行走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的步伐总是迈不大呢？如果没有其他的疾病而出现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上述的问题呢，你可能就出现了缩筋症。 哎， 筋缩症 、筋缩症啊，就是其实就是筋太紧了，说白了 就所谓的该拉拉筋了， 该给你拿拿龙了、拉筋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一块儿先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防止肌肉僵化及摔倒骨折。锻炼身体的柔韧性，防止肌肉僵化、软组织粘连，防止摔倒骨折。第二个，去痛，使体内气血通畅，疏通这个筋缩处经络，消除疼痛。 哎， 啊，就有时候就是老人们常说那个，就是懒了，就是懒病啊，就其实就是这个。哎呦，今天感觉怎么天天小小孩怎么开始伸懒腰了，对吧？ 嗯、 哎，就感觉这身上哪儿都不舒服， 是， 就是这么回事儿哈。 啊，其实呢，拉筋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排毒， 哎、 那打通了背部的督脉。老让我想到任督二脉， 嗯， 这个督脉还有膀胱经，利于您排毒，还有抵御风寒的能力也会提高。另一个功效呢，就是美容瘦身。排毒通畅有效帮助缓解肥胖、便秘以及这个粉刺、痤疮、色斑等等的症状。第五个这个拉筋的好处就是预防慢性病。 嗯， 缓解缩筋症状呢，间接预防了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慢性疾病。好处多多， 哎，好处这么多，咱们怎么拉筋呢？其实有四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是，而且呢，比喻的都很形象。 第一个，天王托塔，哎，这怎么做呢？坐在地板上，双手呢上举高过头顶，掌心向上，哎，然后呢，沉肩屈肘，舌舔上颚，鼻吸调匀。吸气的时候呢，两手用力的尽量的上托，直至有紧绷感。呼气的时候呢，全身放松，然后呢，两掌向下，这个向前下翻，将手掌呢在腰部收全，全心向上，反复做8到20次。 嗯， 哎，也就是说，其实这像咱们军体拳， 啊，准备那个是，然后呢，再往上拖完之后再下来。 对，但是基础动作呢是先盘腿坐在地上，就是有这样一个打坐的一个状态。 姿势啊， 对， 嗯， 还有一招呢，就是叫开门见喜，听着都还挺喜庆。 嗯， 那么利用自家或者是办公室的门框，双手扶住两边的门框，身体和门框保持平行，头直立，两眼向前平视，一脚在前站成弓步。那另一只脚呢在后，腿尽量的伸直，这样呢用力的伸展双臂，直到有紧绷感。这样的姿势保持站立3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条腿，然后再站弓步3分钟。 嗯，这是开门见喜。 嗯， 还有一个这个做法呀，可能是各种武术门派里边都会有的， 是 金鸡独立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眼微闭，抬起一只脚，单腿站立30秒到1分钟，然后呢换腿进行，重复的3次啊。没有基础性疾病的人还可以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升级版的动作，即单腿站立，然后呢右手抓住这个右脚的脚尖，然后呢尽量慢慢的往后拉，同时呢身体要保持直立，骨盆不要倾斜，保持15到20秒钟，然后换另外一条腿继续来做。 嗯，还有一个叫爬墙摸耳，啊，面对着墙壁站立好，那么用双手或者是单手沿着墙壁缓缓的向上爬摸， 嗯， 尽量呢拉伸整个身体，然后再缓缓的退下来，这样呢回到原处之后再反复的进行几次，也能够起到一个拉筋的这个作用哈。 嗯，或者是呢以一侧的这个手指啊越过头顶摸对侧的耳朵，两手交替进行，每天反复20次左右哈。 嗯， 这拉筋说了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注意事项没有，咱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有高血压、心脏病、骨质疏松症、长期体弱者、大病初愈者等等，一定要遵循医嘱，不可擅自做此类的锻炼。第二个呢，拉筋时呢人体放松，毛孔这个洞开啊，所以切忌避免室外的风寒。第三个，根据个人体质适当的拉筋，不要拉筋过度导致肌肉的拉伤。 哎，千万别一下就拉抻着了。 对，所有运动其实都是这样哈。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人不运动，我今天得好好运动一下，千万别， 很容易造成运动过量，反而呢让自己觉得不舒服。 哎， 再来看献给父母的爱，就是关节炎的驱疼方法。 嗯， 这人一上了岁数之后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关节方面的问题。 是啊， 关节疼痛的这老人呢，遇到寒凉的时候会加重，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就是更多的身体不适的症状发生。那么比如说家里老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作为这个孝顺的子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取花椒100克，鲜生姜25片，葱白25根要切碎，混在一起，然后装入一个布包里边，然后呢将药包放到患处，再在上面呢放置一个热水袋，用热敷的方式敷30分钟左右。热敷之后会感到关节处呢热乎乎的，哎，这种紧绷的感觉就会放松了。 嗯， 那么关节的疼痛呢也会慢慢的减缓，甚至是消失。 你看看，虽然是家里边啊非常常备的几味这个调料，但是呢这么一做起来之后，哎，有大作用了。 是 啊，咱们再来看啊，这个教育培训火爆名师枪手啊，这个不是枪手是抢手啊，年薪30-40万，还有7全。近年来呢，随着家长呢对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的重视，大量资本呢进入，经营人呢这个人才及这个名师紧俏，教育培训类的这个职位数呢同比这个增长了38%，是今年的名师年薪可达到30-40万元，团队负责人呢可达到40-50万元，还有几万股的期权合伙人的身份等等。 这也侧面反映出来，确实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啊， 嗯， 真的是这个行情啊比较看俏啊。 哎， 嗯，知识创造财富嘛。 嗯， 再来说一个骗局吧，这个如果遇到了您可要谨防上当。 这个特别适合早餐的时候听。 是有点影响食欲了，那还说不说呀？ 得说呀。 嗯， 都吃着早饭呢。 这个掏耳朵也是有骗局的。而且呢这个骗局里边呢据说是事先准备相应的一些就是 耳屎。不，你不好意思说人家吃早饭。 太简单明了了 啊！ 一次收你2280元， 嗯， 这可就不是听上去恶心了，这想想都肝疼。最近呢，这个广东的一位江先生呢，觉得自己听力变差了，于是呢就到当地的这个农贸市场，这掏耳朵的摊贩面前，这个掏完之后呢，被告知要交2280块钱。 几番讨价还价之后用1000块钱脱身。那经过民警的观察呢，说这个摊贩啊其实他已经事先准备好了，然后呢不少的街坊都会上当受骗，金额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就如果遇到了咱们谨防上当。 对啊，千万得注意哈，提前问好价钱。 是 咱们继续来关注吧。说到这个捡到手机啊不归还，嘴硬称用一样的壁纸不奇怪呀。小维呢是把这苹果手机呢落在了厕所里，不到一分钟呢这手机就没电了啊，不是就没了，不是没电了啊。通过这监控呢找到一个粉衣女子，包内呢发现了苹果7手机，两人呢争的是面红耳赤。短暂这个充电开机之后呢，屏纸与小维描述的一样，粉衣男子还嘴硬呢啊，直到铃声响起才承认。 嗯，这真的是 拾金不昧啊，我觉得 啊。 小孩啊都能做到， 对对对， 对吧，小孩都能做到。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怎么这人越大这些好的习惯好的品德品质都没有了呢、嗯、 有的时候会见财起意，但是呢这个贪心不可有，因为最后呢一定会自己接受这个教训、 嗯、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遇到喜欢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会聊天了是一什么样的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梁博的歌曲，给我一点温度。 别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它的冷风中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 这是来自梁博的一首《给我一点温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嗯， 说说这个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但发现自己不会聊天了，这怎么办呢？ 是， 嗯， 哦，我看到那个平台上的有一个朋友叫淼，他说呢， 嗯， 突然不会聊天会觉得特别尴尬，只能哎一起去看看风景啊，或者请客吃个饭，解决一下这种尴尬的局面。有的时候这局面是可以化解的 啊， 嗯， 那有时候是化解不了的呀。 化解不了的话，可能你们就故事没有结局了。 不是有，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看电影还好， 嗯， 一块吃饭是最尴尬的。 哦， 这吃。对面你， 我觉得吃饭其实还可以化解尴尬呀，就是当你无话可说的时候，你可以低头吃饭呀。 就是两个人低头吃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儿。其实你要一大桌人啊， 嗯， 一块儿吃，就是食堂吃饭倒好点儿。 哎， 就一般这俩人就类似约会这种出去吃饭，其实挺尴尬的，俩人都不知道说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主要是因为关系没有明确，没有挑明，所以呢， 这个时候挑明关系，两个人连饭都吃不好了啊。来看看威利，他说了，说全靠表情在支撑呢。 嗯， 啊，就自己，这表情怎么支撑呢？ 啊，表情包就出来了。 对对对，哎，刚才还真是有一个提到表情包的， 嗯， 就说好像聊天都靠这个表情包支撑着。嗯， 啊， 找不着了，再给大家找找。 那可能就是两个人还处在用这社交软件来聊天的状态呢。 对， 还有这个叫泽化的朋友，他说呢，最怕的就是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嗯 嗯。 这好像一首歌的歌词，边子睿他说了，说平时啊嘴贫，哎呀能被舍友都踹下床，太贫了，但是在他面前只能憋出一个嗨啊，顺口溜什么这嘴皮子，哎呦都能这个翻出来，在他面前说话也会结巴了。那踢球的时候，在赛场上，在这球场上能长出翅膀来飞奔，在他面前却会腿软。啊，洗澡的时候照镜子，哎呦，这谁呀，这么帅？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那么渺小。大概就是，只要遇到他，我便不是我了。 嗯 嗯， 就一切都变得不自然了。 就是好像是这样。 对，其实可能就是说，你心里边越在意，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说话的方式，还有就是行为举止。 对， 都会走样。 反而越在意，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的。 其实你要不在意，哎，就平常聊天没动心的话，你发现自己聊得棒着呢。 问题就在这儿啊！ 人家都还羡慕你呢。 就是因为你动心了，所以呢，你才会就是紧张起来嘛。 按咱俩这说，其实是心态的问题， 嗯， 对吧？就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 但是怎么可能会在一个你很喜欢他，但是呢，他可能还就说你们的关系还没有明确，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啊， 怎么可能会就是说一种完全很自如的状态呢？多少都会有一点紧张，小心翼翼吧。 告诉自己，我不喜欢他，我其实对他没有感觉。 这不自己骗自己吗？ 这事儿我跟你说真挺难的。 是， 就说别人都开心着呢， 嗯， 都觉得哎呦感觉自己有理着呢， 是， 但一到自己这儿可能坐那儿也傻也脸红。 对， 是不是？ 所以爱情专家也会被爱情的问题难倒。 所以说你看圆圆这么多经历啊，这到现在 我什么经历 啊你怎么爱谁是爱情专家？ 我啊啊，知心姐姐，知心姐姐。 对对对， 听了很多别人的爱情故事。 挽着我的衣袖啊，他说了，在干嘛呢？啊，背书呢。一个小时之后，现在背完了吗？啊，我要睡了，晚安。 我觉得这个收到的人一定是装傻， 哎， 就他肯定明白对方是有意思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哎，你说到这种阶段了，还用强求吗？ 就不必强求了，一切随缘吧。 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吧？ 我觉得可以把这朋友的话送给他。 哎，我听听。 这位叫刘微鱼的朋友说了， 嗯， 你我本无缘，全靠我死撑。 就真是硬撑着呢。 对对 对 对， 还有一种这个咱们现在聊的这都是属于俩人都是明白了， 嗯， 对吧？俩人都很心里很明晰，这啊，哦，其实他喜欢我，但是呢，哎，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能再跟他多 接，窗户纸还没有 没捅 破，嗯， 哎，但有时候捅破之后你会发现因为另外一件事啊也容易出现这种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明郎他说了，他做的是完形填空，我做的是阅读理解，俩人聊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 嗯， 哎，就是就对吧？ 对， 就好像那不是 没在同一个频道上，就很难沟通了。 还一块聊呢，肯定聊不到一块儿。 是啊， 对，嗯，高二班花他也说了，说其实我什么话都想说，但是真的说实话又不敢说出口，因为我不知道他心里他心里怎么想的呀，他的喜好啊，我怕这个言语稍有不慎，就让原本这个脆弱的关系变僵硬， 原来喜欢你都让我这么小心翼翼的， 还是顾虑太多了。 哎， 这位叫淼的朋友说，他说爱就要大胆的说出来，成功之后才能够费尽思量的去找共同的话题。所以相爱就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 那怎么他什么就是直接表白出来是吧？ 嗯，他还是属于比较有勇气的。 啊， 至少他这么告诉我们。 嗯， 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勇敢告诉他。 他就这么一说，在他面前，他没准比咱们还是吧？ 这支招的人和这用招的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看热闹的肯定不怕事儿大呀，对吧？Big 猫同学他说了，在干嘛啊？我去洗澡了。我就想打烂你的洗澡盆啊，怎么每次发信息都是在洗澡？ 那你还不反思一下吗？是不是人家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委婉的回绝你呢？ 对，其实每次聊到这个就是跟这个发信息聊天什么有关的都会说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喜欢你的人可能会无时不刻都在等待你。 对， 就怎么聊他都有时间，就是那天 24小时。 哎，那天不是就说了好几次这问题吗？喜欢你的人洗澡的时候会擦完手，擦擦手给你回信息， 嗯， 对吧？不喜欢你的人，这还没去洗澡，先告诉你我先去洗澡了。 对， 洗完澡那就睡觉了。对，所以说 就看你怎么想。 哎， 嗯嗯，这叫黎宽的朋友说了，这是一番对话啊。 嗯， 那个女孩说了，说你好，你的女朋友掉了。男孩回说谢谢，我不要了。 哎呀，相声里边这曾经说这个去搭讪的这个功力啊， 嗯， 同学，这个砖头是你掉的吗？这就已经够过分了。这你女朋友掉了，这哎呀， 能让一个女孩说这样的话来，我觉得男孩这得多么硬的心肠才能这么说。 也没准俩人开玩笑呢，没准俩人开玩笑， 也可能吧。 啊，不二情郎他说，我刷朋友圈看到你想吃草莓了，2分钟前发的，然后我就买了送到你楼下，你给我钱。我说我帅，老板没收钱，你漂亮也不要钱啊！你想看这个周杰伦演唱会，却没抢到票，网上有人卖票，但都加价了，就不想去了。我和那人商量好了，说给这个给你是原价，多的钱我出，但你还是不去，啊！我不想喜欢你了，好累啊！最后这你就直接来最后这一句就行了，啊， 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吗？如果这样感情也可以就一刀切的话，那倒好了。 他要真不喜欢的可能在这儿就不讲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这么说的过程其实我们都觉得他挺心酸的。 真是这样，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也是这样，说上都容易着呢，甭说别人，说自己也容易着呢， 嗯， 对吧？说自己这我就以后不能喜欢他，我就不能惯着他，我就不能再怎么着对他好了， 放了好多狠话， 一见面的时候自己又傻了，只能憋出那一句嗨。 对呀， 对 吧？所以说就是喜欢。 好傻好傻。 对, 对对对， 嗯，而且我看他那个，其实我在想就是可能两个人见面之后，也许这个就是很喜欢对方的那个人， 嗯， 他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是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呢你可以看他的行动啊， 对， 他真的也许为爱的人做了很多事儿。 哎，但是咱们反过来是想的话啊，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喜欢你了，但是呢你又不喜欢他，不想给他机会， 嗯， 你还真没法。这事儿不是说哎我要替别人考虑一下，这事儿还真没法考虑。比如说两个朋友聊天，哎呦你突然发现气氛有点尴尬，你找找话题，哎呦顺着人家说点儿， 嗯， 但是这个快要成为情侣这个阶段啊，千万别顺， 要明确自己的态度，是吧？ 啊，如果说你说给人家一丝希望了，你再拒绝人的话，可能对人伤害就更大了， 是， 对吧？ 嗯， 所以说啊，每次聊完喜欢这事儿啊，其实都是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可聊的，因为这喜欢这事儿真的是不同的人之间有不同的感觉， 感情就是很微妙的，永远让你琢磨不定。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这事儿啊，还真不是说就能改的。 对呀，啊， 改不了，对吧？喜欢就是喜欢，不会聊天怎么了？那就不会聊了，那就不聊了， 嗯， 做自己，那个他喜欢的你才是真喜欢，对吧？这装成别人了，你得做半天，人家喜欢这你根本不是你，是不是？ 所以心态还是要调整，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调到哪个频道呢？ 啊， 能够调到那个在你喜欢的人面前， 嗯， 你也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哎， 是这样的状态。 对，所以说这个争取两个人都做的是完形填空，要不然都做阅读理解， 哎， 这样两个人才能走到一块儿哈。 说的没错，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嗯，明天见喽。